星星，假星星，做人何必假星星？你想看，你要看，你就仔细的看看清，不要那么样的庄重，不要那么样的装着一本正经，一本正经何必呢？假正经，假正经，你的眼睛早已经流过来就流过去，再偷偷的看个不停。难为情，难为情，怎么叫做难为情？想爱我，要爱我，你就痛快的表白。